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呢话养生说健康。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就是肺气肿这个话题啊。现在是冬季啊，而且呢已经是4.9-5.9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比3.9的时候暖和一些。但是相对来讲呢，还是比较冷啊。另外今年呢，可能整体的天气情况大家也知道，没有怎么下雪哈。所以有肺部疾病的人就比较难过。 对，尤其是有这个慢支啊，像肺气肿这种疾病的人哈，其实，在冬季确实是。真的是不好过。如果老年朋友再有一个基础病啊，比如说像你高血压，有斑块，有冠心病哈，这样的听众朋友，其实冬季真是老年人的一个坎儿。我们说的这个节气的这个节呀，还有季节的这个变换啊，其实都是老年人的一个节。那么我们老年人呢，其实跨过一个节气的变化，再过一个这个节，比如说春节的这个节哈，其实跨过这个坎儿，跨过这个节，我们其实来年身体就又好起来了。所以在这个冬季如何过这个呢，非常重要。我们就这个肺气肿这种疾病来说吧哈，其实它是在这个慢支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慢支实际在我们医学上的定义呢，就是反复的咳嗽咳痰，如果千言不愈在3个月以上，我们呢就定义为慢性支气管炎了。如果这个病被老年人得上，那么我们就定义为老年性的慢性支气管炎了。那么这种老慢支反复的咳嗽咳痰，在严重的基础之上，那么这个老年人如果再有憋喘的这个症状了，比如说爬个楼啊，上个坡啊，干个这个家务活啊，觉得我怎么觉得这个胸闷了，气儿喘不上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去医院拍一个片儿哈，那么这个胸片上呢显示这个肋间隙增宽了，然后这个整个这个胸呢，它没有弧状了，没有弧度了，上下一般粗了。我们医学上呢叫做桶状胸，那这个呢，按照这个 X 光片上的体征啊，我们就基本上可以确诊这个人是肺气肿了。 那我插一句啊，刚才您说，比如说有肺气肿的人呐，走路可能有些上不来气呀，感觉胸闷呀、胸憋呀等等的哈。当然，照片呢是显示是肺部的问题，那可以确诊为是肺气肿。那也有这样的症状。可能是心脏的问题，有这种可能吗？ 有可能。比如说我们有冠心病的人，或者是有这个颈动脉斑块，或者是高血压的听众朋友，甚至是糖尿病的听众朋友啊，到后期如果感觉到憋喘没有力气这种情况下啊，这个时候呢可能是我们心功能下降了。而且有这些代谢性病的中老年朋友，比如说三高啊等等这样的听众朋友啊，到晚期就会有这样的症状。周老师，就像您说的这种气儿不够用，憋喘。那么怎么来鉴别？肺气肿的病人呢，我们拍一个胸片就可以鉴别出来。还有一个办法哈，就是我们医生呢用听诊器来听一下。如果是肺气肿的病人，那么我们听这个病人的这个呼吸音的时候，他那个呼吸音非常的遥远。怎么来解释呢？比如说周老师，像我们面对面的在说话哈，就觉得 您看周老师，您坐在我对面，或者是我坐在您对面哈，您听着我的声音，我就是在对面发出来的。 嗯， 比如说您坐在我的对面，您听到我的声音是我在隔壁那个房间发出来的， 有点遥远的感觉， 遥远的感觉，这个就是肺气肿病人的这个表现，就是您拿听诊器听到他那个呼吸音比较遥远，为什么？就是因为他那个肺里面的气体非常多，您不是直接听到他那个呼吸音，是隔着这些气体，然后才听到他发出的吸进去气体和呼出来气体的这个声音，所以呢呼吸音就比较遥远。哎，所以我用听诊器听这个听众朋友的这个呼吸音的时候啊，我一听我就能基本上判断出来他是个肺气肿的病人。 所以呢，如果您这个气短呀，胸闷呐、平时呢可能有一些这个胸部都不舒服等等的哈，还是应该到医院去。到医院去呢，让医生呢给您做一些检查， 对， 照照片子，最后些确诊是肺气肿的问题还是说是心脏的问题，就一目了然了。 对，那么如果是肺气肿的问题哈，这个时候听众朋友除了憋喘这样的情况哈，还会有咳嗽咳痰这样的症状。这个病人他会非常的不舒服，尤其是在冬季的时候，那么这种病人一到冬季他肯定会感染的啊，他没有哪个冬季说我会非常平稳的过冬。哎，那么如果感染严重的情况下呢，他就会在医院里面过冬。你比如说现在吧，快到过年的时间了，如果这位老人要是在出不了院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家里人和家庭生活也是会受到影响的，家里人非常的担忧啊，过年不能团圆。 尤其是现在呢得流感的人非常多。本身呢他有这个肺部的疾病，万一被传染上呢，那可真是雪上加霜了。 对，而且这个流感一旦得上的话，他的症状会非常严重，再加上本身老年人，因为他如果到了肺气肿这个阶段哈，实际他是有很多地方已经纤维化了。一个就是他气管支气管内膜已经纤维化了，还有一个为什么会肺气肿，为什么会憋喘呼吸困难哈，其实这个时候是他的肺泡壁已经发生纤维化了。我们肺气肿呢，就是因为每个肺泡的这个小肺泡壁，小气球壁，它都是收缩跟舒张的功能下降了，就是弹性下降了。那么气体吸进去的时候，它这个肺泡壁不能完全张开，那么气体呼出的时候，它这个肺泡壁也不能完全回缩，肺泡壁不能完全回缩，那么肺内的这个二氧化碳就不能完全排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它那个肺内，我们医学上叫残气量，残留的残，实际残留的这个就是二氧化碳，这个残气量会增加。那么增加了这些残气量以后，就是呼吸音遥远，会有桶状胸，会肋间隙增宽等等这样的一些体征就出来了啊。那么作为老年朋友来讲，主要的这个症状呢就是憋喘呼吸困难，当然呢他还会有咳嗽咳痰这样的症状。那么所有的这些症状都加到一起，这个老年朋友非常的不舒服，不舒服只是一方面，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种疾病很难被治愈。 那刚才呢你也提到了哈，这个肺气肿的话呢也是常年的老慢支，千言不愈，最后造成了肺气肿。那如果它再是长时间发作，再治愈不好的话，后面就是慢阻肺啊， 对， 什么呼吸衰竭等等啊，这都比较严重了。那么我们怎么来改善肺气肿，或者说预防肺气肿的产生呢？ 其实这个啊，听众朋友，有几点很重要啊。第一点就是说，您是吸烟还是不吸烟？如果是吸烟的人，一定把烟要戒了，这是很关键的一点。虽然我刚才提到了说肺气肿这种疾病很难被治愈，但是并不是说它不可以被治愈。听众朋友一定要记住，其实肺气肿这种疾病我们是可以治愈的。那么最最关键就是看我们治疗的这个过程当中，治疗是不是科学， 而且听众朋友，如果您年龄不是很大的这种情况下，能不能戒烟这个东西也非常非常重要。 嗯， 如果我们能戒烟又能很科学的去治疗，哎，同时呢又能把养生保健这个工作做得好，那么我们疾病在肺气肿这个阶段还是有望被治愈的。 嗯，所以说如果您要是目前患有肺气肿，也不要说的这个绝望啊，或者说心里有负担，要积极的配合治疗，还是能够加以控制的。 对， 嗯， 哎，那么如果它继续发展到比如说是慢阻肺这个阶段，哎，这个呼吸啊，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肺功能下降的很多了，甚至到呼吸衰竭的这种地步了，我们再治愈就很难很难了。 嗯，所以不要耽误哈。 嗯， 另外呢，提到呢改善，如果您是有肺气肿的话，一个是遵医嘱啊，有针对性的进行改善哈，吃一些这个中药啊、西药，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再加上抗纤维化。刚才您提到肺气肿的人呢，他是有纤维化的这种转变的。 对， 嗯， 哎，而且这个抗纤维化啊，它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哎， 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就是肺气肿的病人，女性听众朋友，我记得非常清楚啊。老太太其实是一个非常开朗的人，但是她就说，我就是肺气肿这个疾病，她说非常困扰我，她说咳嗽咳痰的这个症状啊很严重。哎，那么她其实因为她性格开朗嘛，她就喜欢聚会，和同学聚会，和朋友聚会，喜欢旅游，但是因为她咳嗽咳痰很严重，所以她在聚会的过程当中，因为聚会很多是以这个聚餐为主的，所以在聚餐的过程当中，她会反复的咳嗽咳痰，她自己就说就很不方便。而且她说她这个咳痰的量很大，就是一晚上下来，她咳出来的痰用这个吐出来，用纸包着啊，她说一晚上能有两指篓痰。 嗯， 这个量很大，所以她很痛苦。 嗯，所以呢他自己也非常的这个难受哈，我想呢他的生活质量几乎也没有，负担特别重吧， 负担特别重。所以他就说他就中药啊西药啊治疗也是多方求医，反正是，当然不说没有改善啊，但是还是改善不是很明显。那么这种情况下，他抗纤维化以后就不一样了。他说最最关键的一点呢，是你咳嗽的症状逐步在减轻，痰量逐步在减少。哎，他也问到我这个问题，说为什么痰量会减少？因为我在节目里面也反复谈过啊，痰量减少的原因是因为气管支气管黏膜纤维化被抑制了以后，就是被控制了以后啊，那个黏膜下面那个杯状细胞，就是喝水那个水杯的杯啊，那个杯状细胞的数量会减少。杯状细胞的数量减少了以后，痰液分泌的就少了，因为这个痰是杯状细胞分泌出来的。 嗯， 哎，那么痰液分泌的少了，我们咳痰的症状就减轻了。 嗯， 哎，那么后来这位女性听众朋友，她就没有咳嗽咳痰的这个症状了，痰少了以后，咳嗽的症状基本上就没有了。 嗯， 她后来非常高兴，她说我可以和同学聚会了，哎，就是吃饭的时候呢，他因为不咳嗽不咳痰了嘛，他这种和别人交往的这种心理的这种障碍顾虑他就打消了。 嗯， 哎，而且后来他还去台湾旅游了一趟。 嗯， 很高兴。 是的，那如果呢你也有肺部的一些疾病，无论是老慢支还是肺气肿还是其他一些什么样的疾病哈，想更进一步的了解关于抗纤维化的情况，您可以在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啊。那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那目前呢正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以下呢是广告时间。我们有一些相关的健康产品正在举行免费体验活动。如果听众朋友想参加免费体验活动，可以呢打电话进行报名参加。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27 8886-4427。另外呢，为了答谢新老客户一年来的信任与支持，同时呢迎接2018年新年的到来，德育堂牌黄金茶色素胶囊等相关的健康产品将在元月份特别开展了优惠买赠礼包的活动。活动期间啊，这个优惠的幅度非常大，而且呢优惠的礼包也是有限的，咱们是先到先得。如果您想了解关于礼包优惠的详情，请您在早晨8点半之后来拨打我们的电话8886-4427，8886-4427。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人体的一切生理活动都离不开氧的存在，人体的老化过程就是一个慢性缺氧的过程。很多老年人感到头晕、全身乏力、食欲减退、免疫力下降，其实都是慢性缺氧的表现。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气管、支气管及肺部疾病的发生所给我们带来的痛苦，归根结底是破坏了我们人体的供氧系统。急性缺氧直接会威胁我们的生命，慢性缺氧会加速我们人体的老化，也是慢性病不容易恢复。中国医学认为，肺的主要生理功能是主气、司呼吸、主宣发速降、通调水道、潮百脉，而主志节，以辅佐心脏调节气血的运行。手太阴肺经与手阳明大肠经相互略属于肺与大肠，肺与大肠互为表里，肺与大肠在生理及病理上相互影响。在生活中，如果我们旅游到一个空气清新的大自然当中，我们就会身体轻盈，精神抖擞，精神愉悦。我们患了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肺病住院治疗，通常医生会让我们吸氧。对于一些疾病的重症患者，治疗需要高压氧舱的介入，就会加快疾病的康复。不论是促进慢性病康复，还是延年益寿的养生，我们都要养好我们的供氧系统。在多年的健康管理实践中，我们发现用转移因子辅佐以百合、莲子、茯苓、芡实制作的中药口服液，同时积极的抗组织纤维化，有助于我们加快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康复，同时对于中老年延年益寿养生、提升免疫力也具有良好的保健提升作用。 说到肺气肿啊，确实它从里边的病理变化来讲呢，有肺纤维化的这种表现啊。 嗯。 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了，对于这个抗纤维化哈，使它这个肺纤维化得到了一些控制哈。 嗯。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来达到这么一个目的的呢？ 嗯，那么肺气肿的这个病人，除了咳嗽咳痰以外，他有一个很关键的症状就是呼吸困难、憋喘。嗯那么这个呼吸困难憋喘是哪儿发生纤维化了呢？是肺泡壁发生纤维化了。肺泡壁发生纤维化了以后呢，气体是通过口鼻吸进去以后呢，通过气管、支气管，然后到终末细支气管以后呢，就到肺泡里面了。那么气体进去的时候，小肺泡壁啊应该很完全的能够张开啊，弹性非常好，让气体进来，然后气体呢再透过肺泡壁进入到毛细血管里面，给全身就供氧了。那么倒过来，这个二氧化碳就是我们人体呼出的这个肺的这个气体哈，就是没有用的这个气体，哎，它呢也是先到肺泡里面，然后这个小肺泡的肺泡壁一回缩，哎，这个时候呢，这个二氧化碳就呼出来了，哎，这个废气就排出来了，应该是很顺畅的。但是肺气肿的病人呢，他这个小肺泡的这个肺泡壁它是失去弹性的，是纤维化了的，所以气体进去 它肺泡壁不能张开，气体出来，肺泡壁又不能回缩，所以这个肺泡壁弹性差了，纤维化了，我们气体的进出就都发生障碍了。 嗯， 所以这个时候病人呢，体内是缺氧的，因为氧气进不去，哎，那么体内呢，二氧化碳又出不来，二氧化碳是潴留的，所以氧分压是低的，二氧化碳分压是高的，所以这个人呢，憋喘的症状很严重，呼吸困难的症状很严重。那么周老师，您刚才问我哈，哎，是哪儿发生纤维化了呢？我们就回答听众朋友，是肺泡壁发生纤维化了。那么抗纤维化了以后呢，就是让肺泡，这个肺泡壁的弹性增强了，肺泡壁的弹性一增强，氧气就容易进去了，因为吸气的时候肺泡壁就张开了，二氧化碳就很容易排出来了，因为往外呼气的时候肺泡壁也能很好的收缩了。所以这个时候气体容易进去了，二氧化碳容易出来了，这个时候病人憋喘的症状，呼吸困难的症状就逐步逐步减轻了。 但是这个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需要一 段时间的。 对对对，我前面讲的那位听众朋友，他也是长期坚持抗纤维化的，他咳嗽咳痰的症状没有了以后，他很高兴，哎，他就一直在应用啊，后来以后他慢慢憋喘的这个症状也越来越轻了，后来他就说什么呢，他说我要把抗纤维化用到我人生的终点站。就是一直要用下去。因为他是受益了嘛。 也是这个非常坚持哈， 对， 最后得来这个非常好的结果。那如果大家呢也有肺部的一些疾病哈，也想进行这个改善的话，对于抗纤维化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都可以在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那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那像这个有肺气肿啊等等这些肺部疾病的哈，我们平时在吃上面有些什么样的小偏方吗？ 其实我给听众朋友推荐过哈，川贝蒸梨效果非常好。我们要买那种雪花梨啊，把皮去掉，然后呢，上面削下来一块，就把那个梨做成一个酒盅那样的东西。 把那梨核呢掏出来。 掏出来。 然后呢，里面做一酒盅的那样的一个器皿的感觉啊。 对，然后川贝啊，5克。量太少了不行，反正3到6克，一般我们可以用5克，就是把这个川贝我们先洗一下，一定给它捣碎了。其实川贝买起来还是很贵的啊，我买过10克就70多块钱。所以5克呢大概就要将近40块钱。所以5克的川贝把它怼碎了以后，就放到这个梨中间，然后隔水蒸1个小时左右。然后完了以后可以把再放点冰糖，完了以后把这个川贝把它去掉。因为川贝它还是有一点苦的味道嘛，把这个梨和连蒸的这个水儿整个给它全部吃掉，把梨先怼碎了，然后整个吃掉。 当然对于这个偏方，如果大家呢想进一步了解的话呢，因为目前呢我们在摘要和整理了众多养生书籍和相关文献内容的基础上，结合节目讲座的内容，我们集结了一个养生集啊，叫做冬季养生五行五色，这些内容的这个小册子当中都有啊， 都有。 如果你想免费索取，都可以在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免费索取，因为量有限，所以是先到先得。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慢性肺部呼吸系统疾病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呼吸道的通气功能受到影响发生了疾病，主要疾病有急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支气管哮喘、肺气肿、慢阻肺及肺心病。另一类疾病是呼吸的换气功能受到影响发生了疾病，主要疾病有肺部细菌感染、间质性肺部疾病、间质性肺纤维化及尘肺、息肺等慢性职业病。不论哪一类疾病，主要的临床症状为患者反复的咳嗽和大量的白色或黄色的泡沫痰、胸部憋闷、喘息，严重地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痛苦不堪。如果不加以控制，任其发展，后续会产生并发症，一个感冒就会导致患者住院治疗，